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这天过后，周明又有好几天没再见着谭燕西。他把谭燕西的世界和自己的世界分得很开，从没有窥视他所在的那个浮华世界的任何心思，照常兢兢业业工作，照常应酬局上被人口头占便宜，面上笑嘻嘻地在心里问候对方祖宗八辈。谭燕西人虽不出现，礼物却叫人送到了。最具辨识度的橙色外包装，里面装一只鳄鱼皮的包。关于这包诸多配货攻略，年轻小姑娘从来趋之若鹜，好像拥有一只自己的身价都能随之提升。周米只看了一眼就装回去了，带回家往柜子里一扔，心情五味杂陈。 宋满做一次心脏手术花费20万，这包是不是比我们一条命都贵？ 这阵周迷和上回认识的那个露露倒是碰了一面，起因是有次露露在微信上拍了一个美容仪器的说明书，问他某一行是什么意思，那说明书是法文，周迷给他简单做了翻译。之后露露又找到他，说自己录了一支 vlog， 有几句台词请他帮忙翻译成法语，有偿的让他报个价。周迷看那内容也不多，工作之余免费替他翻译了。露露感激不尽，一定要请他一顿晚餐作为答谢。周迷盛情难却，周五晚上下了班就跟露露吃饭去了。露露这回意外穿得简单，一件宽松白 T，搭牛仔裤和帆布鞋，外面套牛油果绿色的休闲式西装外套。他解释说，那晚那么穿是侯景耀喜欢，私底下当然怎么舒服怎么来。两人一边往里走，露露一边开口， 今天的餐厅是我自己也喜欢吃的，不是那种网红餐厅。 意思是网红餐厅 都难吃，不过他们很多会找我做推广啦。这个话还是不能往外讲。 周迷笑了。他们吃的是一家蒜香烤鱼，锡箔纸裹整整一条鱼，火候正好，鱼肉鲜嫩，没一点点刺。 我也只有跟你才来这吃。 嗯？怎么呢？ 我们圈里那些玩伴很有攀比心理的，出去一起玩必然要么是酒店下午茶，要么是海鲜日料，这种开在商场里的人均不到200的店不行的。 露露凑近又小声开口， 不过其实他们都会悄悄来吃了。 那为什么觉得跟我就可以啊？ 露露好像被问着了，抬头看他，很认真思索。 直觉吧。 莫非因为我穿得很平价？ 不，周明姐，你的长相和气质如果不说谁信你穿的是 Zara 啊？ 那你真的是过奖了。 你确实是谭少会喜欢的那种长相。 意思是你还见过别的谭妍希的女人？ 我跟侯景耀也就不到一年，只听说谭燕西的事儿，相关的那些人我倒是没打过什么交道。之前跟他的那个是个小明星，这阵子啊不是有个戏刚播吗，一个古偶叫什么， 他半天也没想起来，索性拿出手机把视频网站点开给周迷看首页的焦点图。 这里面的女二号就是她，我给你找她微博。 周迷还没阻止呢，露露已经点开了那小明星的主页置顶，那是一张胶片风格的写真照， 人站在傍晚落日的桥边回头张望，漂亮娇俏而有辨识度的一张脸。 我跟他也不是一个类型啊。 周迷其实真对这些没兴趣，之前跟窦雨恒谈恋爱也从没问过他的情史。当然眼下他跟谭燕西关系恐怕是离恋爱最远的一种关系。露露摇摇头， 不是说长相，是说谭公子喜欢市面上不多见的类型，或者说喜欢独一无二感。 始终追求独一无二，本质来说不也是一种同质化的行为吗？ 啊，我好像没听懂你的意思，我脑袋有点笨。 别在意，我有时候也不懂我自己。 往后露露便展开讲了讲谭燕西跟这个小明星的八卦。周迷发现把自己当个无关紧要的旁观者听这些内容，就很有些吃瓜路人的乐趣。 他跟谭燕西的时候啊，还在电影学院读书，他演技好差的，真的是靠谭燕西的关系才连拿了两部戏。这回虽然演的是女二号，可人设很好啊，也不怎么需要演技，他新签的公司也很强势，特别会营销。啊，谭燕西是真的不亏待人。你是不知道，侯景耀他们圈子里啊，跟他们的那些女孩，哪个不想借天花板攀上谭燕西啊？可谭公子很挑，也很专一。 专一？ 周迷怀疑自己听错。 就是，他跟一个人在一段关系里的时候，不会同时有其他的人，都是断干净了才有下一段的。 周迷笑了笑，不置可否。 原来这就能叫专一。 露露好像看出来他的想法。 不过他们这些人嘛，怎么可能真的专一啊？混到一定年纪了，就找个家里认可的人结婚，结了婚继续在外面玩。我知道有个大佬，搞艺术投资的，就是这样。前阵子好像刚换了人，我跟侯景耀出去吃饭的时候见过。 谭燕西有家里认可的人吗？ 那就不知道了，谭公子家里的事儿我们是很难知道的，他们一个圈子里的人啊，都很有默契，也很低调，这些事情不会随意跟我们讲。 往后露露又聊了些很骇人听闻的八卦，譬如有人磕了药之后跟四个女孩子多人运动玩刺激的，一失手把其中一个女孩子拿枕头给闷窒息而亡了，后来动用了家里关系才把这事儿压下去，赔了人家里几百万，自己赌国外继续逍遥快活去了。还有女的跟了儿子又攀上父亲，后来捞得盆满钵满，自己开公司当老板，嫁了个 MIT 回来的高级工程师，现今幸福美满得很。至于娱乐圈里，没金主的男星女星才是屈指可数。某孩子都已经六七岁的男明星，最早是跟了男的金主拿到资源的。周迷听得心里一阵漠然的悲凉感。这浮华世界光鲜璀璨，撩了画皮一看，一世一样的肮脏丑陋。露露耸耸肩。 反正我现在自己做美妆博主也差不多有起色了，等侯景耀跟我断了，我就全职做这个。 你还在上学吗？ 没啊，能上学谁不想上呢？我很懒又不用功，觉得学习好累，但进了社会才知道处处都需要交学费。 今天的这顿饭结束，周迷知道了露露的真名叫周鲁秋。 所谓直觉当然是骗你的啦，因为同性所以才对你格外有好感。 周鲁秋这个名字真好听。 正因为好听所以才不用真名，不想糟践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